命偶风云会，印谈雨露旁。风云歌，主持陶杰、白伟聪。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。 之外咧，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，多谢各位嘅支持。本日陶杰嘅 patron 同埋鲍伟聪咧，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。咁啊，喺美国国庆啊嘅长周末之后咧，中国香港特区咧又爆出啊呢啲结业潮嘅新消息。咁啊，香港零一系由于斌海博士主持嘅外国传媒咧就严正报道。近月咧就已经出现连锁餐饮集团咧系相继倒闭，包括33年历史嘅海皇粥店咧就五月全部冚牌，六月咧就有景乐集团同埋大班面包西饼，嚟到七月咧又有开业36年、曾经拥有16间分店嘅红星海鲜酒家，震惊餐饮业界。嗱，红星汁粒咧就唔同一般啦。就唔同嗰啲咩大班啊、海皇粥店啦，因为红星餐饮咧向来都系做上流社会，至少咧都系呢个叫 upper middle class 嘅餐饮生意嘅。咁啊，佢出版嘅即系每年秋天嗰个大闸蟹啦，仲有平时嗰个即系团年饭等等咧，都系深得呢个咧香港中环精英嘅欢迎。咁啊，嗰个老板咧，亦都咧系同香港嘅名人咧就极有交往。呢个咧系相近于咧系阿一鲍鱼嗰个级数，只不过咧佢就比阿一系就通俗啲。咁呢啲咁嘅连锁店啊，系执笠咧系出现一个大问题，因为咧好多嘅集团嘅员工咧系遭到欠薪，连供应食材啊嘅商人咧亦都被走数，通常系为餐厅提供些数期嘅供应商。就搞到咧，系非常之咧，系苦恼。嗱，呢个由乱入治就由治入兴。呢个红星啊嘅执笠咧，又为呢句伟大嘅中国式嘅口号咧，就提供一个非常之有娱乐性嘅注脚。之但系中国香港特区咧，就成班高官咧就唔去面对呢啲，就成班食晒揈头丸咧，系中咗软对抗嘅魔咒。包括咧啊呢个才女嘅文康局长罗淑佩，另外就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分别出击，就咧就连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都拉埋落水，就全线横扫戏剧界、歌艺界啊呢个外交界、餐饮界啊，全部咧系就话为里边有咧系软对抗啊嘅潜藏嘅分子。你呢两个女局长一路喺度念南无，一路揈头咧，嗰啲餐饮业咧睬你都傻，就一间接一间咧系执笠啦。咁啊，终于咧，中国香港特区啊，有高人认为咧系咁黐线咧落去咧唔妥，于是咧就即刻咧火速切割。呢个高人系边个咧？我哋一阵啊留翻今晚风云谷啊，是慢慢论述好嘛？嗱，今次咧呢个由乱入治，由治入兴。嗱，执笠嘅咧就唔系一般嗰啲咧，开设喺商场大厦下十几廿楼嘅嗰啲咧，细细间嘅嗰啲啊，几个咧啊老友记啊，三四个老友鬼鬼啊夹钱啊，做嗰啲咧茶餐厅啊，又或者叫做餐饮店啊，系嘛珍珠奶茶嗰啲啊，喺你见到嗰啲大坑啊、跑马地啊嗰啲咧，系整半边间铺嗰啲咧，系嘛？而家系集团式啊。财雄势大噶，你执笠唔紧要啊，仲走埋数冇钱找数啊，又乱入治又治入兴啊，恭喜晒你啊，系咪啊，鲍生？ 嗱，而家嘅执笠潮咧，唔系话个别事件，因为咧啲集团连锁嘅执笠咧，牵引到就系好多嘅欠薪啦、欠租啦，同埋咧嗰啲供应商咧系被走数。嗱，因为咧。以往啊，好多嘅酒楼咧结业嘅时候咧，都系咧特登系咁样做噶啦，因为佢哋知道有破欠基金啦，咁啊啲员叫啲员工咧，直情你去劳工处啊，劳工处赔俾你，咁啊佢哋咧就唔使赔，咁啊间酒楼咧因为有限公司啊嘛，咁啊结咗业之后咧，同样一班人咧就可以东山再起，换一个招牌继续做生意，呢个已经系行里边咧一向嘅行之有效啊，可以咁讲啊，括住啦吓。就是一个咁嘅经营手法，不过咧都系个别事件。以往几十年来，但系而家咧，大班又好，红星又好咧， 见到佢啦，咁大个集团咧都系唔出粮噶，啊，欠一两个月人工就揾破欠基金，因为佢哋系集团式咧，所以牵涉嘅银码咧系好大嘅，所以头五个月咧，那个破欠基金咧已经支出咗数以亿计嘅钱。另外同一时间咧，业内嘅人士而家担心嘅咧就系，香港式内卷啊，嗱，咁我哋喺上两集都介绍过中国式内卷嘅特色啦，就系咧佢将个价钱压到好低，最后咧就系将嗰啲供应商压价，同埋咧将佢哋嘅数期咧由三个月、半年拖到一年都唔找数，咁啊一层压一层落去咧，就先至可以啊生存到或者叫夹到少少利润出嚟。咁而家咧香港咧就变相嘅内卷就系一模一样啦。就是将供应商的那些数期一路这么拖，那你都没办法不供应给他，因为你做开生意，尤其这些大集团呢，你是即是没什么所谓的谈判筹码的嘛。但是去到最后呢，他们就是卷席走人，员工那些人工不给，供应商那些数都不找。现在变成供应商呢都叫苦连天，又有部分如果真的没什么信誉或者没有做开的呢，就已经一方面就缩短数期，另外一方面就现金找数。咁而家呢種內卷潮咧，我相信已經係啊到香港嘅啦，已經係 由嗰啲散户小家就即係升級到連鎖店啊、飲食嘅執笠，而且拖數咧就顯示到中國特區呢個由治入興裏邊啊，嚇嗰個咧係大清倉嗰個深層次結構啦。因為連鎖店咧，既然有名俾你叫連鎖，佢有一個壟斷嘅優勢。壟斷嘅優勢喺邊方面咧係惡曬咧？第一，佢嗰個規模。第二，品牌效应所带来的成本啊，嗰个咧优势同埋市场嘅影响力，所以咧一间连锁店咧喺采购、营销、管理方面咧就会形成竞争啊，系具有压倒性嘅壁垒。嗱，连锁店咧可以透过大规模嘅采购咧，系嚟到降低成本，因为佢咧店大欺客。一间店咧，吓例如话，你自己开一间咧，粥店咧，吓大排档咧，你走去话牛肉粥，佢走去买牛肉啊，买米都好咧。系人哋咧见到你细间铺头咧，可以咧系用正价或者咧系抬高价钱卖俾你。之但系你系连锁店咧唔同啊，有一百几十间吓，我唔帮衬你嘅话咧，吓你损失一个大客。嗱，呢个咧美国啊，之前嘅国内有所谓嘅托拉斯咧，吓近年喺加州，因为 Donald Trump 上台。个个都话咧系会推高呢个通胀啊？点解好多大型嘅超级市场你未见通胀咧？好简单啊，就系 Walmart 啊、Costco 啊，甚至有啲卖平价嘅一间叫 Dollar City 啊，呢啲咧喺全个加州，甚至喺全个美国咧有数以千计嘅铺头，佢走去帮衬你入货，已经咧系对嗰、那个。啊！采购被采购嘅产品咧，已经系天大嘅面子。你够胆唔俾佢，定系你够胆唔用平价俾佢咧？吓，系你嘅损失。呢啲所以美国啊，身为一个最先进嘅资本主义社会咧，佢首先有呢个反托拉斯法。反托拉斯法咧就唔系话唔俾你咧系去垄断，系唔俾一间垄断。譬如话可口可乐。不能够咧，你卖可乐咧就全国全世界俾你玩晒，一定有另一家 Pepsi 百事可乐，系咪？麦当劳又唔可以垄断，只可以有一间咧吓 Burger King， 甚至另一间咧 Wendy 啊嚟到咧系同你顶足三篮。但系咁样咧系已经咧系够玩噶啦。你香港咧当然个规模唔可以同美国相比，之但系你话卖粥吓嗰啲大排档啦，而家咧。本来五六十年代香港大排档啊，黄大仙啊，呢个横头磡啊，湾仔啊，油麻地啊，灯火通明，人间烟火，间间嘅大排档咧都可以卖自己嘅，出售自己嘅明火白粥同埋油炸鬼。我自己记得喺七十年代初期啊，湾仔马斯道口啊，国民戏院啊对面啊就有两间大排档，夜晚黑咧一。点几钟，佢就开始咧系炸油炸鬼，吓佢个油炸鬼咧一出咧，话飘香咧系午夜，点解？因为咧周围有咧报馆啊，吓同埋咧有传媒，佢哋咧系夜晚黑要宵夜，嗱呢啲咧而家香港啊，全香港嗰个大排档啊，吓嗰个牌照咧系得翻七间，吓以前嘅特色已经冇晒。照你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搏命吹嗰啲咩夜缤纷啊，咩庙街咧，已经成为笑话，系嘛？咁咧嗱，而家到连锁店咧开始接待，因为咧一连锁店一出咧， 就是凭住他们那个垄断的优势，会令到世世间那些大排档全部玩完。所以香港殖民地时代百花齐放，现在已经成为历史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现在轮到是连连锁店都不行了。虽然你有垄断方面那个规模的采购，你有庞大的采购量，令到他们是有实力和供应商谈判得到优惠的价格。另外统一营运成本，标准化的营运的流程和管理的体系，生产配送营销方面是全部可以应限则限。你看麦当劳就是啦，为什么麦当劳是可以将那个最低的时薪是压到最低呢？是因为是美国的经营，美国这个麦当劳的环球的品牌是靠恶，而做到呢整个麦当劳的厨房好像一个兵工厂，好像一个战舰这样，是令到后生细路呢是入到去麦当劳做，是引以为荣。虽然是血汗工厂，但是仍然为什么？因为跟美帝国打工嘛，虽然你是劳动人口，但是那个后台的大老板的总部是在美国嘛。是吧？迪士尼乐园都是啦，你去迪士尼而家咧七月啊，三十几度啊，着住件厚绒啊嘅米奇老鼠啊，嗰个戏服啊，里面好似蒸笼咁，点解一样有人去做呢？是因为美帝国剥削你咧，你被佢剥削系你嘅光荣啊？点解啊？因为美国系全球啊，系最垄断嘅资本主义啊。 嗱，而家咧系上中下咧嘅唔同级别的食肆都出现了这些结业潮。有米芝莲介绍过的餐厅刚刚也都结业。在新蒲岗的这个六十年的老店，米芝莲曾经介绍过，他又转型过，转型过之后又卖过两餸饭，最后都是坚持不住。这些我都叫名牌，因为米芝莲介绍过。另外星岛日报在两个礼拜之前亦都列出啦，呢个结业潮啊，原来喺上半年咧已经有23间连锁食肆，同埋一啲咧过江龙，包括台式、日式嘅一啲小吃啦，又或者系一啲餐饮啦，全部咧都结业。嗱，咁个问题咧就出咗嚟啦。嗱，如果你话净系一啲高消费嘅啊，譬如名牌嘅餐厅啊，又或者系寿司啊，或者是依类贵嘅嘢执笠，咁你都可以话其实咧市民嘅消费咧力系弱咗，咁只不过咧系需要减价求存，咁只要平咧，以前好似一蚊鸡啊依啲咁嘅故事咧，大家都记得噶啦，咁就可以咧挽回嗰个生意噶啦。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唔系市民嘅消费少咗，香港人个袋里边嘅钱咧，其实真系冇少到噶。你見到咧，依然咧，佢哋啊去其他地方啊食玩買啊，佢哋依然咧銀行嘅存款啊，又或者咧佢哋嘅身上面啊嘅消費品啊，諸如此類咧，都唔係寒酸嘅。但問題就係佢哋而家係唔願意喺香港使錢，各有原因，有啲咧就嫌香港服務唔好，覺得咧嗰啲人咧就西口西面。或者人哋都覺得佢哋西客啦，咁好難講啦。咁有啲咧就會覺得咧，我唔想咧喺香港咧就使錢，咁我寧願咧就去外國使，咁因為咧使得值，同埋咧佢嘅質素高。咁呢啲咧就可能係高消費能力嘅人。咁有啲咧直情翻大灣區唔使講啦，即係覺得咧，就算我個荷包唔夠錢，我翻到去啊，同樣嘅錢啊，可以做豪客。或者我使少一半的钱都可以拿到香港一样的质素。现在个香港的问题就是定位问题了。任何生意呢，无论高中低都有得做的。即是一串鱼蛋又有生意，米芝莲又有生意，私房菜都有生意。那你各有定位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拿不同市场的客，不同的消费力的客。但现在香港的死局在哪里呢？就是定位不到。你究竟是做一些叫做高档有特色的生意啊，定是做一些便宜价的生意啊？咁而家你见到个客源就是那些28蚊穷游香港啊，又或者在个商场里面煲西米露啊那些大妈。咁呢些人呢，无论你是上中下的生意，他们都不会使钱的、而有能力的包括中国大陆的旅客，他都会去了外国。咁而家香港就係嗰个失落嘅地方，就係而家佢揾唔到一个定位， 唔知道佢应该做边种档次嘅生意咯，陶生。 嗱，香港连锁店咧系冧档咧，系你要拉开个镜头，成日都话唔好净系睇香港，要睇下大湾区，要放眼世界，睇下祖国点进步。嗱，咁你而家睇下大陆啦，大陆啊，净系卖饮茶系嘛，嗰啲冰冻茶咩啦，都已经连锁化。喺上海、成都、北京唔使讲啊，天津、武汉一条街开咗15间嘅茶饮店，独立自己细细成本经营咧，只系得两间。啊，大陆嗰啲饮茶，因为饮茶系中国嘅茶文化啊嘛，系有咩连锁店咧？啊，我话俾你听啊，系嘛？例如话有一间叫白雪冰城，啊，好平嘅；另外一间叫古茗啦，仲有烧仙草啦，啊，仲有茶百道啦。仲有一间叫 Coco 啦，吓，仲有一间叫一点点啦，仲有一间叫沪上阿姨啦，等等，系嘛？嗱，呢啲咧全部都系大陆一二三线城市吓嘅品牌。例如蜜雪冰城咧，就而家称霸咧系嗰个饮茶嗰个垄断市场。连锁品牌佢可以咧随意调动资源，喺线下可以受到咧系商场啊，系增商咧系俾啲靓嘅铺位俾佢，仲有外卖 Deliveroo。吓呢啲美团等等咧，都令到呢啲连锁店咧系可以咧系集中资源，吓加上小红书吓广为宣传，佢人哋悭翻一笔以前喺报纸同埋电视嘅卖广告，招聘环节喺嗰个薪酬、人工、工作嘅体面程度，即系你去做年轻人走去做你够威嘅系嘛，可以预见嘅所谓嘅晋升空间，大陆嘅连锁品牌已经全部学晒。美国嘅星巴克同埋麦当劳啊，就咧系营造一种假嘅幸福感，系吸引嗰啲大学毕业啊，嗰啲咁嘅啊小鲜肉啊，系嘛小花咁样咧，去走入去做。嗱，你香港，你面对成个大陆啊，成个抄袭啊，美国同埋日本连锁店啊，啊嗰个市场嘅文化，你够唔够佢抄咧？啊，你个市场够唔够佢大咧？系你经营连锁店嘅嗰啲老板够唔够大陆嗰啲人啊？或嗰啲民企啊，嗰个脑筋啊转得咁快咧？成个大陆就系已经咧饮食连锁店嘅惨烈嘅厮杀战场。你行上去大湾区，再上去长江中下游睇一睇，吓大陆嗰啲所谓连锁品牌咧，系已经多如天上繁星，而且经历咧已经一掠一镬啊，非常之惨烈嘅淘汰，系嘛？喜茶啦。内雪啦，仲有一只叫茶颜悦色啦，等等呢啲咧品牌，其实品咩牌啊？叫自己做品牌，即系咩叫品牌啊？超过100年叫品牌，麦当劳叫做品牌 ，Starbucks 叫品牌，其他你嗰啲咧就唔系啊，即系才子，蔡澜都讲过，好憎咧系俾人叫四大才子，只系得金融一个。是真正的才子，其他三个是文化人，但是现在的人呢还在这不断在这炒作来炒作去，四大才子前四大才子后，这个是对蔡澜的那个身后的侮辱咯，是不是？蔡澜本身都是一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几十年是建立的嘛，在他南洋接受殖民地教育，然后去日本留学，然后接触到东洋文化，知道咩叫体面啊，由日本电影啊同埋日本文学啊，就进展到对日本飲食里面嗰种啊匠人嘅精神啊，然后带返嚟啊，然后加埋佢自己衣着包装啊，50年磨一剑先至成为品牌。然后佢蔡澜做咗品牌之后，是可以咧睇下啊边个老友啊饮食店啊俾钱啊俾够钱啊咁帮你提只字，系整一个叫蔡澜食坊喺呢个红磡嗱，所谓嘅品牌系几十年啊系建立成嘅，咁蔡澜冇所谓啊，佢唔需要付出咧好高嘅人工嘅成本啊，但系你香港嗰啲连锁店同大陆嗰啲咧，阿猫阿狗都做品牌咧，咁就大镬啦，系嘛？咁而家咧成个大陆啊吓。而家嗰啲连锁店都喺度冧紧啊！因为嗰啲门店咧系越开越多，竞争越嚟越激烈啊，同埋下一代啊系越嚟越躺平啊，佢唔慢慢咧打完卡之后咧就会觉得好厌啊，系于是咧喺个政府层面、社会层面、普通消费层面，对于咧品牌呢啲饮食啊，嗰个竞争激烈，个要求越嚟越高。你香港基本上嚟讲咧系落伍嘅。 系同大陆成个脱咗钩嘅。 呢样嘢我就同意，因为咧，你讲紧可能二三十年前啊，甚至更早咧，呢种连锁店或者品牌效应咧，就系香港领先嘅。嗱，譬如以前嘅一个西饼品牌叫圣安娜啦，咁啊好出名嘅，你净系嗰个盒啦，嗰个马蹄兰咧，已经令到你咧觉得好好高贵。咁啊，打嗰时咧一下子就将超群啊、美心压咗落去。咁啊，但系当然后来佢经营麻麻地，一啲质素又唔得啦。咁但系譬如话呢啲咁嘅例子咋，呢啲咁嘅蛋糕店咧，系可以咧变成一个名牌，跟住咧就开好多嘅分店。咁佢吸纳咗好多嘅年轻人入去工作啦。我曾经咧亦都认识过一个朋友啊，好年轻嘅，佢廿几岁啫嘛，佢入咗去冇几耐。跟住咧就已經咧一路升咗做店長，店長之後咧，因為擴展迅速啦，跟住就已經做咗一個叫分區嘅經理 supervisor， 咁啊呢個平步青雲，直接去到咧呢個餅店嘅管理層。嗱，以往咧呢啲品牌嘅經營咧，最緊要係個管理，因為咧表面上就係都係大家都係賣同樣嘅嘢啫，但係你去到細節咧，就譬如話每間鋪啊，嗰啲蛋糕啊。究竟你是要知道究竟哪些是好賣哪些不好賣，每个区都有不同的分别，有些可能賣卷蛋賣得好，有些可能賣紙包蛋糕賣得好，那这些全部你要在个中层的管理人员里面要很敏锐，同埋要将那个数据讲返俾总公司听，总公司跟住嗰条生产线呢就要配合，而配合完之后仲要物流喎，因为你做得切，你补货补得切呢，你先做到生意。所以每一环扣一环呢，以往香港点解会成功呢，就係呢啲管理同埋嗰个经营嘅用心。咁但係你见到近年呢，我唔敢讲话所有店家都系放弃，但我见到我感觉到或者我听到好多朋友讲呢，系无心经营。因为对嗰个大局或者对嗰个经济咧，似乎灰咗心。嗱，譬如话我有啲朋友香港嘅嚟到英国同我讲，佢去到香港想食饭，系入到去咧，其实而家咧都唔使订位噶啦。但系佢哋咧，譬如话两个人咧，佢都系安排一张好窄嘅二人台俾你。明明咧嗰啲四人台啊或者卡位咧都系冇人坐嘅，但系嗰啲咧佢唔会安排俾你嘅。咁但系你又心知肚明咧，其实佢做一轮客嗰度都唔满。咁佢哋咧就喺度食饭。食完餐饭咧，结果嗰啲四人台同埋卡位咧都系冇人坐嘅。咁但系佢哋心里边咧就觉得即系有啲被怠慢。点解唔会咧安排好一个即系比较宽阔嘅地方俾佢哋坐咧？而呢对咁嘅夫妻朋友咧，去到台湾，佢嘅遭遇就啱啱调转。佢喺台北一间意粉店，佢入到去又系一模一样。咁咧，佢其实佢见到靠窗嘅卡位嘅，但系佢都唔敢开口，因为佢喺香港咧。俾人怠慢 惯咗， 惯咗啊！即系自己个心虚啊！我点好意思咧？两个人嗰个明明四人位，仲系窗口位，点知嗰个侍应就带佢埋去嗰、那个窗口位嗰、那个卡位度。哇！佢 望颜悦色，望颜悦色啊！ 跟住远眺一零一大楼 人间， 佢只系食咗个几十蚊嘅意粉就逃生。跟住佢就系因为呢个侍应嘅原因，于是佢第二日特登去再食一次。就是因为他们服务太好了。这个是真人真事来的。是几十蚊的意粉来的。 因为这个好像香港人在监狱里面困了很久，突然间出来见到呢个世界啊是充满阳光，他呢对眼睁不开这么解啫。所以你说香港连锁品牌呢，你说到圣安娜，圣安娜之前还有一个河侏罗纪时代叫做超群饼店，记不记得？ 记得。 那时候是什么品牌啊？ 我读大学的时候。 1974-1975年之间，在电视里面是主持烹饪节目，有贵妇气质的李曾超群在电视那里是教人家煮餸，教下教下有知名度。为什么有知名度？因为那时的电视呢开始彩色化，深入家庭，而李曾超群呢是做的烹饪节目呢色香味是可以在那个19寸的日立牌电视的荧光幕看得清楚。嗰陣時喺香港經濟咧，人哋真正係由亂及自由，及自合興。因為嗰陣時嘅殖民地政府喺香港市民嘅支持之下，一舉滾粉碎1967年嘅港共大暴動。所以咧喺1968、1969、1970年，加埋香港節，加埋咧香港人用香港貨，麥理浩總督嘅領導嗰陣時。 李曾超群的饼屋同埋麦当劳系同时喺香港咧系起步嘅。嗱，咁麦当劳第一间咪就喺铜锣湾咯，怡和街对面啊嘛。 系啊， 而家人哋开到成行城市啊，超群饼屋去咗边度咧？李曾超群嗰时不但咧系有西饼，嗱有佢嗰个 signature， 个 signature 系咩啊？叫芒果卷蛋糕啊，金黄色噶，买翻去一个圆环咁样噶，嗰阵时咧。啊！嗰啲中產階級咧，真係未食過咁好味嘅。仲有李曾超群嗰、那個那個餐廳裏面仲吹出一隻叫戴安娜牛扒 （Diana Steak） 啊！啊，呢、這個 Diana Steak 咧係香港人嗰時未聽過，啲細路仔啊進入中學時代，原來佢係用酒啊，係嚟到咧喺你面前係烹入一塊牛扒咧 ，chop 一聲冒煙啊！嗱，呢啲咧就幸福感啊！是令到嗰陣時嘅香港人覺得咧，前面有一個盛世喺度等緊自己啊！香港明天未來會更好啊！再加埋70年代中期《歡樂今宵》啊，本地嘅電視劇啊，周梁淑怡啊嗰啲咧，係盛行城市啊！所以有香港開始有自己嘅飲食連鎖品牌，係由李曾超群開始，跟住就到聖安娜。 后来 知道其他嘅咩海丝饼店啊，嗰啲咪越开越普及。我唔可以讲系越开越 cheap。 我而家记得啦，嗰、那个年代咧就系我高中到大学嘅年代。我记得咧，我读大学嘅时候，我啲女同学咧暑假咧就去咗超群咧就卖西饼啊，喺美孚新村嗰间对住火巴士站嗰间超群西饼。咁當時咧，佢哋請嗰啲全部都係年輕啊，依啲少女啊、大學生啊咁樣。哇！每次咧，即係西餅出爐嘅時候咧，嗰啲啊勞力士我叫做，無論佢係送貨好、揸車又好咩啫，啊蜂擁嚟買西餅麵包，啊買咖喱角、買呢個豬肉卷、啊買蛋撻啊。除咗買西餅之外，就係同咧依啲店員咧。就见一面或者系倾两句偈，佢哋已经开心到不得了啦。咁你点样可以吸引呢啲年轻貌美嘅少女入行呢？咁就你要建立你个品牌同埋你个企业形象。你唔好叫做买去西群超群买西饼咧，系一件大妈做嘅工作，去淡仔， 绝对唔系 去淡仔做嘅感觉。咁当时系冇嘅，系嘛？ 系啦，因为李曾超群系香港中产阶级仰望嘅贵妇。吓佢咧仪态大方，吓佢嗰阵时咧嗰、那个诶就系揽条围裙仔，同埋个餐厅里边系用橙色同埋白色格仔嘅台布，系咪？你令人谂起咧真光啊，吓同埋马里诺啊、吕拔萃啊，吓嗰阵时教出嚟啊吓嘅一啲好有教养嘅女子，系中西文化结合，而且李曾超群女士对粤曲亦都好有造诣。系嘛？唔系话而家嗰个罗淑佩出嚟咿呀呀嗰几句嘢，人哋嗰阵时系同任剑辉啊、白雪仙啊，系嘛？嗰阵时佢有佢嗰个文化修养啊，你明唔明啊？系几十年啊，系提炼出嚟嘅，而且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啊，吓李曾超群咪就相当于美国嗰个叫山德士啊上校咯，人哋做一只家乡鸡，系嘛？其实垃圾食品嚟嘅啫。香港李曾超群一个系列，由 Diana Steak 至到芒果圈，仲有咧系非常精美，有法国、意大利特色嘅蛋糕，而家咪成为历史绝响咯，系咪啊？而家咪轮到红星啊呢啲执笠海王粥店啊呢啲咯，系咪啊？咁你咧系写正道咧正经嘢你就唔识，净系识得喺度捉软对抗。代表飲食業嗰個張宇仁啊，對住夏寶龍佢講粵語啫，啊成班親中啲奴才咧就話軟對抗，做咩唔講普通話？做咩喺夏寶龍主任面前啊係講廣東話？你睇唔睇到夏寶龍面黑？面黑咪面黑咯，廣東話唔係中國語言咩？點解個張宇仁講兩句粵語啊，做你就當佢係港獨咧？乜成班狗奴才啊嘛！一个狗奴才啊，滋养嘅地方，你点 deserve 有任何嘅品牌啊？系嘛？好啦，咁啊，多谢各位收听啊，风云谷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 好多谢大家，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，拜拜。你都知啦，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。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。